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摇身，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空城。 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呢是一个周一， 对 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来点稍微轻松愉悦的话题。 哎，不得不说，这个电乐应该是我觉得潮流梦工厂每周七档节目当中使用电乐里面最小清新的。 对啊， 最不符合你的人设的。 所以我就是小清新，但又看上去并不小清新的 Mr. 常小航。 你应该是小， 我就是那个小，并不清新，对吗？ 我来负责清新好了呀。 好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女主播，我们的袁一小清新。 嗨，我是袁一。 是的， 以后每周一就会我们两个是一个固定的搭档，然后。带大家在每周第一天开始的工作日心灵去旅行。 嗯，那其实呢，心灵旅行当中我们还是应该通过视觉，通过画面，通过声音，通过图片去感受到这个旅行的真谛所在，就是要真的走到那里去。 真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咱们俩都在做广播的旅游节目。 是啊，这么多年 就感觉总亏欠点大家什么， 就是自己也没去成，是吧？ 那不是就是画面感就是视觉上面的冲击偏少，终于 对吧这么一档有视频的广播节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是的， 那终于可以把那些年亏欠给你们的通通补回来， 终于能够看到我们的样子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一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Shake the world, shake the world， 让我们的整个把世界摇摆起来才行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呢，还是应该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在旅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我们的旅行资讯先走一走哈。 好， 对，那先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这个国内外最受游客们关注的一些地点，我们有一个很多的地点可以去分享啊。 算是盘点2017的旅游目的地。 是的，是的，尤其呢，这个回望2017年的全球的这个旅游市场持续的是火热的状态，很多中国游客呢也要前往世界各地呢去度假，那同时呢也是发现入境旅游市场是稳步的发展，增长空间很广阔。那么旅游平台猫头鹰呢，他们的点评数量也在2017年突破了有5亿条，覆盖了全球730万间酒店、景点、餐厅等等，也汇总了2017年最受游客们，包括中国游客们欢迎跟关注的一些旅行地点。我们来一一的去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些个地点是什么样子的。 好吗？很想知道。 首先呢，2011年中国游客出境方面啊，最受关注的地点，那首先就是泰国。这个泰国呢，不知道袁一有没有去过哈？ 我去过。 对，感觉如何？ 我的AW 的证就是在那儿学的。 啊，真的吗？ 对， 你还来过潜水？ 人家是有潜水证的，但是很久没有潜了。就是泰国真的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就是你在那边可以获得你作为一个游客，沙滩海域，然后好吃的热闹的夜市，这 bar， 然后酒精，对，都可以。 对，所以泰国肯定是中国游客点评最多的海外国家就是泰国了。那么中国游客点评最多的海外的目的地呢，是泰国的普吉岛。 我去就是普吉岛， 厉害的不行。 基本上所有人如果去泰国第一次的话，要么就是选曼谷啊、清迈这样的城市游，那就是偏人文一些的东西。如果你想去泰国的海边的话，一般都会选普吉岛，然后加一个什么大皮皮、小皮皮呀、啊。 对，这是第一选择哈。 对， 那普吉岛呢之外，咱来看一下中国游客点评最多的海外景点，就是柬埔寨的吴哥窟。 哦， 这地儿没去过吧？ 没有去过。 这个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各种世界文化遗产 哈。 对，真的应该去看的。而且据了解说，吴哥窟的这个相关历史估计。一点点的在进行这个，可能是遭受破坏啊， 对，因为它暴露在空气当中，所以它会被一点点的风蚀掉。 没错，那2017年最受中国游客关注的全球地点啊，这个啊，中国最受全球游客关注的地点是哪三个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点评最多的国内目的地，我们的这个香港，中国香港，全球人们最爱的一个中国的地点。那全球游客点评最多的这个景点就是香港的太平山顶， 依然在香港。 是的，但是全球游客预订量最多的景点，哪里人会最多、最集中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上海或者北京吧。 肯定要收门票的地方。 要不然不用存在预定的问题， 哦、 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对， 肯定不会是天安门广场。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客流量是挺大的， 但是比不过这个， 比不过这个，对，嗯、而这个一般外国友人们更爱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慕田峪长城、 嗯，万里长城， 是的， 不到长城非好汉。 到了长城以后 就是好汉， 对，好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首先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国内外最受游客们关注的一些地点。 嗯， 那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的资讯内容了。 嗯， 这个资讯第二条来先跟朋友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手牵小手温暖环游凯恩斯与大堡礁，能不能跟我们 亲子游。 哎，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原因应该有话要说，是不是亲子方面？ 亲子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亲子旅行的节目。凯恩斯这个目的地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还稍微飞行距离有点远。 嗯，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资讯的主人公，这个小朋友小到什么程度？ 其实都会有了， 可以听一下你讲的这个大手拉小手的故事。 其实大手拉小手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几种的场景，一种叫寓教于乐，对吧？一种叫做行走中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旅行的故事。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天伦之乐，就是老人跟小朋友们的一种状态。 哎，好几代人， 没错。那这个地方就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凯恩斯跟大堡礁这个地方，尤其呢在现在这个季节，那边什么日子？ 就反季节嘛，南半球、啊、 北劲儿嘛，对吧？ 对 对, 对，所以的话呢，很多人说我们要这个反季节旅行，脱去冬装，脱去羽绒服，来到澳大利亚去玩一玩，特别的合适。 这个选择是很棒的， 没错。 嗯， 尤其呢是在相关的这个水族馆啊，包括一些这个珊瑚的隧道啊，还有一些公园啊、岛屿啊，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有几张图片要跟各位我们的网友们分享一下。 好， 首先来看一下来自于凯恩斯的水族馆，外面是这样子的。 水族馆很适合就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去，而且这个小朋友的年龄层跨度可以很大， 对， 就是下到刚会走，然后上到可能十几岁， 啊， 就有时候小朋友嘛，就是未成年的小朋友，就是青年人或者少年都可以去， 没错， 就是他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嗯， 而且通常呢，在水族馆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你日常当中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是的，这是水族馆哈。那其实呢，在水族馆的外边其实大同小异，基本上都长这样子。这里边有个叫做凯恩斯的水族馆，有一个20米的珊瑚礁的隧道。来看一下图片，是这样子的。 哇 哇，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鱼啊，福分呐，啊，有小丑鱼啊，有 Nemo 啊，有多利啊，还有 Shark， 还有像是一些海龟啊，在里面遨游的感觉。 就是家长们，你们一定不要小看大自然的魅力和他们的能量。嗯，就是不管多小的小朋友，就像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在1岁2个月的时候，大家去日本的水族馆， 嗯，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会什么都看不懂，他不仅在这样的就是隧道当中就抬头就 仰望星空， 对，张着嘴就傻了，直接就一直这样， 就这样。 然后包括其实那块日本其实还有点凉呢，就穿着一个外套，然后下着点雨，看那个海豚表演。 嗯， 他居然坚持了1个多小时不带动弹的， 哇！ 就当时已经破了他人生就是1年多的人生当中睁着眼睛能够保持的最长的记录。 所以这样的一种水族馆的状态，它是真心是容易被吸引的， 完全被吸引，他都没见过，很好奇。 主要是一个当妈的人是不是省心呢？ 很省心，因为我也很想看。 对，啊， 真的是一个大人小孩都能玩的地方。 没错，这是水族馆啊。再来看一下在澳大利亚这个凯恩斯这边有一个叫做帕罗尼拉公园。 哎， 也特别适合亲子去旅行，因为这个地方有水，有一些个水面上面的步道，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亲水的旅行的过程，我觉得它很美丽哈。 然后又气温合适，完全可以去戏水啊什么的。 是是是。 嗯， 再来看一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翡翠岛了。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去海岛旅行，享受天伦之乐。那么海岛旅行当中呢，在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的一个平静的水域当中，这是一片遍布着雨林还有珊瑚海滩的热带天堂。来看一下翡翠岛的照片，是这样子的， 真的像翡翠一样，哎，颜色太好看了， 特别的清爽。 嗯， 而且呢你会发现，你看有小朋友在潜水，对吧？ 对，就是拿个脚蹼， 对， 哪怕不会潜水就浮潜一下，飘一飘，走一走也好。 我知道对于袁一这样的一个非常要求严格的妈妈来讲， 对自己的孩子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为什么是要求严格？ 从零岁开始学习游泳，从一岁开始学习潜水。 没有，潜水未成年人可能还不太能够去接触深潜这个东西，他的内脏各个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全。 对， 但是游泳这个事情，其实确实我们家那个出生以后，在一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下水。 对， 但是有各种可以去接触水的方式。你在北京比较缺水嘛，我想尽可能的去给他找一些游泳池啊、亲子这种课程。 这东西在家里边很难实现，对吧？ 浴缸 泡大澡盆，浴缸就真不行。 对。 那当然了，我们该怎么去这个地方呢？还是应该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啊。广州目前有直飞凯恩斯的航线，已经从去年的12月4号正式开通了。直飞机型是 A330，空客 A330，每周有3班。到时候我们去感受一下澳大利亚的凯恩斯，还有大堡礁相关的一个情况哦。 咱们来说一下吧，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因为我们这样旅游节目嘛，一定要用视觉的方式来刺激到你，所以想要收看我们的视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要手把手教一遍吗？ 啊，来来教， 就是在那个 982 是数字的，魔力工厂是中文的。点击右上角那个加号，然后选择公众号，去公众号里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在下方呢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画面。我们给小航一个特写，对， 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在这个位置就会有视频直播的。但是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在看的话，应该不太需要看我这一段演示吧？他已经在看了 啊，对，在看的是 对，一定要点击视频直播，点进来以后呢，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页面，然后点击 play。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直播的内容，可以听到声音了没？ 而且可以跟我们在视频的平台上面直接互动。 是，没错。那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说说看你准备要在这样的一个新旧年的交替之际，准备要去什么地方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旅行计划，好不好？ 好。 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到今天特别来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幕当中会有这个不二兄弟自驾哈雷音乐旅行，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呢一会儿也会跟朋友们现场的进行告白，进行这个讲述啊，对。讲自己的一个骑哈雷自驾美国西海岸一号公路的一个情况。 哎，你一说哈雷这个名词，我就会想到能够 hold 得住这样一款车型的必须是 那样的，是吗？ I'm a strong man 才行。 所以他很不死壮吗？是死壮还是不死壮呢？ 我觉得 OK 的。 OK 的是吧？ 长了一个就是非常朋克然后摇滚的感觉。 弄那个那样的头发，对吧？特别喜欢这个三件事儿，抽烟喝酒烫头，是吧？哎，没有跟刘谦跟于谦不一样。 他姓于是吗？ 并没有，他姓刘，但也不是刘谦。来，当然一会儿我们欢迎这个不二兄弟成员刘天翼跟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哈，一会儿跟朋友们去慢慢分享。来，继续我们关于这个资讯的环节当中，第三条，在加拿大你可以寻找到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来着？过年过节， 对， 最近很流行这个去国外跨年。 现在对大家这个过春节的观念已经改变和更新了。 没错，那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到加拿大，尤其到这个 BC 省去感受一下中国年的气息？不管是春晚也好，还是当地的一些个地面活动也好，那到底是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舌尖上的春年，还是到国外去看当地的中国人，他们该怎么样能够在当地吃的一些年夜饭？我们来先看一段视频，看看加拿大的 BC 省的温哥华这边有一个千人的迎新春的活动，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春节咱们要去哪里过年呢？这个回家过年肯定是一种啊必然的选择，但是很多人也会选择去国外跨年。 其实哎呀，去哪儿过年不重要，那个爱的人在哪儿呢，家就在哪儿，所以你去了什么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或者其他地方，对吧，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什么美国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而且哎，以前老人会说，哎呦不行，必须得在自己家过年，自己家包饺子才是饺子呀，是不是？现在上哪儿都能吃到中国的好吃的， 可说呢。而且的话，现在中国跨年的方式也很多，而且谁说在国外就不能够吃到正宗的中餐呢，是吧？当然在中国跨年的方式也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进行一些其他的创新的玩法进行跨年，不再限于说是只是放个鞭炮啊这那的玩意儿了，是吧？那当然了，这个在还得回来这个主题当中啊，在加拿大怎么跨年，他们当时呢会发现在这个几个城市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玩法，包括可以到李士满去体验这个葡萄美酒饺子宴啊、 葡萄美酒饺子宴，饺子就酒，越喝越吃越有，是越吃越有， 对 吧？ 对 对 对， 越喝越有啊， 没错啊，对。这个俗话说，这个初一饺子，初二面嘛，都是跟面有关系的 面食， 所以可能北方人还是更爱吃面， 对， 加拿大那边也比较靠北，是吧？ 啊，好了，你要这样理解的话也没毛病， 没毛 病， 当然了，其实呢这个李士满是这样的情况，温哥华也一样，中西交融，它能够去这个我们可以品尝一种新鲜的味道。那么尤其在除夕这一个晚上时候啊，我们也依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像文艺活动，当地也会有这个什么 中文电台， 哎，对 对吧， 没错， 如果你们的中文电台，对吧，没有工作人员在春节值班的话，也可以把我们酒吧的节目引过去嘛， 没有问题， 我们365天、天天不休的 都直播的， 对吧？ 对对对，放心啊，放心。再有一个的话，你可以到维多利亚那边感受一下这个喝喝茶呀，体验慢节奏啊，这也是一种跨年的方式， 对 啊，这个都是在加拿大的一些个出行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进行跨年。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又发现了一些个咱们在中国的这个游客们，他们对于在加拿大跨年一些个想法，我们做了这样一段街头采访，大家来一起看一下。 可以了， 好。那想问一下，你们通常过年的时候会一定会干的事情是什么呀？ 吃年夜饭。 做年夜饭， 就是走走亲戚，打打麻将什么的。 发红包，拜年，放烟花。 前几年呢，就是回老家， 还是比较传统一些，就是在老家陪下老人， 家里都有几十个人在一起过年。 印象最深的是家里人一块去泡温泉，催催婚啊，催催生娃什么的，串串亲戚，然后逛逛庙会。 那你们有没有在过年期间出行？ 之前还没有。 没有 想过， 有工作在外面没有回来。 原来没有过，但是我们有这个下一步有这个计划， 有可能。 这两年过年也是国内也都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就是在想可以考虑出去一下。 过年期间去温哥华， 就 是 期待 是发生什么？ 可以啊，我们那边朋友很多，去的话肯定也会很热闹。 如果我去温哥华的话，希望跟家人一起去，然后去看看我姑姑。 我觉得温哥华应该很适合那种带家长一起去过年过假，因为生活很方便，然后景色也好， 自然风景这是最主要的。 他就说那块的森林比较好，就一个人仿佛拥有一片森林的感觉。 温哥华去滑雪吧。 我原来去过温哥华，我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城市，直接说汉语就可以了，包括机场的标识都有中文。 因为我看朋友发的朋友圈，就是他那个华人街，就是有很多中国的小吃，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应该那儿也会比较热闹吧。 如果你要说是去温哥华加拿大，我可能首先想到的也是会不会滑雪。 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过年不下雪就有点没意思。 你要去那边感受滑滑雪、泡泡温泉，应该跟国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吧。 那肯定的， 可能下雪就行。 谢谢你。 OK， 好，拜拜。 好了，那么刚刚跟朋友们来分享到了一些这个在加拿大跨年的一些方式啊，包括一些中国游客们他们认为该怎么能够更加有意思进行跨年。其实 北方人对雪真的是有执念、 对，那这两天北京怎么就不下雪呢？急死我了。 最近了，我们今天还在跟气象专家去连线， 去会商， 近半个月之内都没有下雪的迹象。 半个月快到春节了就。 对，然后过完春节就开春了。 对呀、因为今年春节特别的晚。 对，其实主要是还是因为暖湿气流没有。 但是温度其实足够低的，就是没有暖湿气流， 特别的愁人。你看这两天这个美国的东海岸那边，纽约呀、芝加哥呀、华盛顿那一带，这暴风雪天气是吧？云咱们点多好， 云咱们点就两边都好， 都平衡，对，两边都好，你好他也好。那其实在美国这个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地儿就是特别的气候倍儿好倍儿好的， 你在加利福尼亚、 就是、哎，对，看来也是特别的喜欢、对不对、原野都去过。 加利福尼亚我去过吗？没有。 你去过吧，原石滩那边。 没有 、 没有去过，没有。 OKOK、我们今天有一位去过的人 啊， 还自了驾啊。对、来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关于这样的一次我们的嘉宾啊，不二兄弟这样的一个队的成员刘天翼，跟朋友们打招呼先。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不二兄弟的刘天翼。 哎，当然还有观众朋友们，对不对？ 对，观众朋友 们，你面前就是观众朋友们。这回呢就终于可以看见人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肯定要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这样的一次旅行故事。自驾哈雷啊，而在加州一号公路。那提到加州一号公路，我相信肯定你有你的一些想法和你的一些个经历。咱们一会儿再聊你这个哈雷的故事好吗？ 好， 咱先说几句你认为加州吸引你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加州？ 这加州啊，我也正好刚搬过去。 哎呦，定居了呗！真是，就因为一趟旅行爱上了这里，来吧，定居吧， 这个确实，这个说来话长。然后呢，我这刚搬过去，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北京人啊，对于你们刚才说了，这加拿大北方就是冷，然后呢，加拿大不是这个加州，就是暖和， 暖和。 所以你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但是你喜欢暖和的天气， 北京 没错 啊。 这基本上你一过去，你就感觉这个海风徐徐的飘来， 哎， 阳光洒在你这个头上，哎，特别惬意， 头发就成这种造型了是吧？然后 就直接就变胖知道吧，直接就烫了， 直接就胖了。当然这个其实胖是一方面，我觉得得要看怎么 样。人家说烫，你 烫啊 烫， 烫 哎呦愁死了！ 哎呀，这你看我戴着耳机不好使啊，这样的真是的哈，把耳机摘了。 没事啊， 我就奶壶不开提奶壶，关于 啊，真的是。 对，当然，其实我觉得加州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向往， 就是阳光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一会儿需要天翼来跟我们好好讲一讲他曾经的旅行目的地，现在的定居地加州到底怎么玩，有哪些好玩的？ 是是是，这样咱们呢先看几张图片哈，来先做个引子。一会儿要跟天翼一块聊聊看你的这个加州一号公路的自驾是什么样子。 好嘞， 这个一号公路就长这样是吧？大家很简单能看得到这个图片， 很多影视剧作品里面也都会把一号公路作为一个拍摄地。 对，但是、 其实是不是车并没有那么多，就是还挺荒凉的。 这个基本上因为它这个一号公路它分布在几个城市之间嘛， 对， 所以说你看你是如果点对点的在城市之间，对，其实没有那么多车。对，而且你看你从哪儿到哪儿，因为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肯定这个交通流比较密集。然后小城市之间像那些一号公路它穿过很多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小城镇，就咱们现在不是也兴这小镇嘛，小镇文化、 小镇之旅， 对， 而且的话 小镇之旅它这个很惬意，人很少， 没错， 对， 各种各样的乡村也能够代表了一些个这个当地人生活态度是吧， 没错。 哎，包括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哎，多美，有一些个小的住所啊，有一些个码头海港，在加州的话你可以发现很多这种的海湾的地方。 对，它因为它还是海岸城市比较多，所以它的这个人们都说嘛，就是有点像地中海沿岸的那种感觉。 来，我们呢先听一小段的片花，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是 Mr. 长长小航。 Hello， 我是袁一。我们今天和嘉宾不二兄弟的天意一起去到的是加州的一号公路哈。 啊，对对对。 这个公路的选择，其实说到自驾，就是一号公路、66号公路，应该就是公路的鼻祖。然后以后就是各个国家。就是在出了就是发现有很美的公路的时候，都会说媲美一号公路，媲美66号公路、 啊、对，中国的一号公路，中国的66号公路是吗？ 对对对，当然其实就是各条公路，各个国家各条公路一定会有各自的美。 嗯， 但是很多的自驾爱好者心中，一号和66号都是有不可替代的那样的一个地位的。 没错、 嗯、没错没错。 所以想问问看天意了，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去一号公路？ 其实当时我在选择一号公路之前，我想的是这 Route 66，本来想选66号， 是不是666？ 没错，一是这数特吉利、嗯、特顺、 嗯、 然后呢 还是中国人， 对，而且咱们说这66是从东贯穿到西， 更长， 特别长、 嗯， 一说这都是将近3000个 mile， 3000个英里吧， 三千英里，4000多公里啊！ 你从那地图上搜哈、嗯，它给你显示是基本上24小时，你就别睡觉了， 不可能， 自动驾驶吧，估计是。但是你要自己开，估计就是连吃带住，你要再加上玩，估计怎么着你得7-8天。 七八天走了一趟， 对，你要是快点可能4-5天，我听说是有人一天开过去的啊、 嗯、图什么呀，一天开过去， 对 吧，啥也看不见啊， 他就是想刷新记录， 真是 这种没有什么体验了，对 对呀、啊、那光开也没意思、嗯、 所以就是刚才这几个指标就一下你就感觉到这是非常有挑战的、 嗯、 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这是人生一挑战 啊， 结果后来一琢磨说要骑车去，这挑战有点大， 骑车骑7-8天是吧？ 对， 我跟六十六号公路的缘分是我去了一下它的终点， 终点在芝加哥 哦， 三大猫尼卡那边， 太聪明 了，不是，其实是巧合，我那正好就住在三大猫尼卡，不是海滩很漂亮吗、 嗯？ 然后逛街，哎，那边有个碑，你看那个碑那边，哎，竖着块牌子 ，The End of the Trail， 拍照拍照，赶紧 就到这儿了。 对对对对， 哎，我当时应该想起这个就好了，直接跟那儿照张相完了 就可以了嘛， 对 不 对？ 因为那个地儿跟一号公路是交叉的地儿， 对。 对 对， 我当时反正后来就是一查这不行，这时间太长，而且挑战太大、 嗯、 所以后来关键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嗯、号公路还是最美的， 那肯定， 对， 是 因为一号公路就是人说嘛，你要是骑着车骑着摩托车哈、 嗯、 你这是如果你往上走那你就是左脚在海里， 那必须， 哎呀、 嗯、 对， 方向问题， 对，如果你往下走， 嗯， 那你就是 右脚 在 海 里。 哎，那我又要有问题了，干嘛要骑车不开车呢，对吧，骑车总感觉肉包铁，是不是风餐露宿的感觉， 对，咱老话说肉包铁啊、 嗯、 但是你在这肉包铁这过程中啊，你是和这大自然真正的亲密接触， 嗯， 比如说举两个例子，你穿过这俄勒冈州的时候，这全俄勒冈州的这个， 那在加州北边了， 对，在加州北边这牌照上写的是它是这个 pine tree， 就这个大松树， 嗯， 你穿过这松林的时候，那个松香啊， 嗯，就会扑面而来， 是是 啊，沁人心脾， 对，然后呢这个海滩这个湿气你也能，就是你能完全的360度无死角。 我刚才想说，对，皮肤可以亲切的感受到今天的湿度是多少，需不需要擦防水啊？不是防水，补水面膜。 基本上这个路上有几段雾特大， 嗯， 直接就补水了。 嗯， 对， 特别棒。 对，就是你想要感受的是那种，就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对， 无距离的感受。可是、啊、刚也说了，他们是 CP 一起骑哈雷， 嗯， 是吗？ 是是。 那就是说。你爱人他也骑了一辆单独的，还是他坐在后面抱着你？ 其实我特别想让他骑单独的，但是 他抱着， 对，他基本上是，对 啊，全程跟在后头、 嗯、 对， 这个我从一个女孩子角度考虑一下啊， 来来快考虑考虑，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让我说从家到电影院坐一趟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摩托的话，哈雷的话，会很开心，哇，好激动，少女心爆棚。可是整个一个一号公路全长得有多少公里？ 嗯， 大概我们当时骑了，我想想，2000多个 mile 吧，大概是， 嗯、 那就 是可是不少啊， 对，也 不少， 不少， 弯弯曲曲的。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我不相信他是自己愿意的。 主要 他不知道，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 不知道， 他不知道，就是基本上没接触过这事儿，知道吧？所以 不知道 这事，对，所以基本上就是， 嗯，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骗了， 真棒！ 你不能说骗了，但是 也算是半 糊里 的， 蒙 在 鼓 里， 然后就完成了。 但是最后的行程结束的时候，他一定也是，就是 对， 当你完成了这个事情，再回头看，觉得是很酷的。 那是，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嗯， 它也是一个起点， 嗯。 然后呢，这个经历确实是不可磨灭，这个记忆很深刻， 嗯。 然后最关键就是这车吧，后面大沙发座， 大沙发座， 啊、 对，有人骑。这你说这姑娘干嘛？就拿着就美拍呗，就自拍呗。 啊， 就 是，对，这个是酷的。所以一共是多长时间完成了这样一趟旅行？ 连住带玩一共8天， 就是不紧不慢的那种节奏。 对，可以说还行。 嗯， 对，因为毕竟。你有收拾行李啊？ 平均每天大概开多远？ 平均每天我将近开个200-300 miles，大概是， 也不算少。 对，真不少。车可能一天也就开个400多公里，就是比你这多一倍。 对，中间可能 就已经挺赶了，其实。 对，还就是有点赶，因为你想想，你得骑车，整个这一套 半天骑半天玩，差 不 多， 差不多，还得再加上休息，因为其实骑车确实比开车要 累 很多，累 多了。 对，因为你相当于栉风沐雨，风餐露宿， 对啊， 这意思。 对，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别样的体验吧，就是， 嗯，赶上那块天气比较好，应该没赶上什么雨天， 基本上没赶上雨天。加州啊，你别说雨天了，加州基本上几好年干旱， 对， 没下过雨， 没错， 缺水。嗯， 而且到这个北边，就是这个快接近这个旧金山的时候，那边的天气可能会是不是会稍微冷一点点呢？ 对，旧金山这地方常年它这个。 恒温， 对，它恒温，它就是比较低。你说夏天，人得有的时候得穿， 嗯， 穿个羽绒背心儿。 嗯， 夏天还挺冷的，那地方它海风吹的， 嗯， 可能是吹进来就是这温度比较低， 哦， 所以这就是北加相对温度比较低。 嗯， 那我 可要问女生最关心的问题了，是您蒙了我跟您这个骑摩托哈，一号公路没问题，前提是你说可以美拍，这个我同意了。但美拍的前提有一个好底子，我还得穿搭呀，我得穿什么样衣服？你大概是几月份去的？然后这个月份大概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在你的后座感觉 来吧？ 合适， 这规划就开始女生来问了哈。 这个当时7-8月， 我是一个很事儿的女生， 但是这必须要考虑啊。 就是按照你们刚才说这朋克这感觉哈， 嗯， 就是说基本是皮裤皮夹克， 嗯， 哎， 就没换过衣服。 基本上 你可以换，你可以带好几条一样的皮裤皮夹克， 往哪儿搁？ 往哪儿搁？我就想说这， 哦，对， 摩托往哪儿放嘛？ 当时这也是一挑战，就基本上你看这摩托车后面有两个 saddle bag， 就它两个侧箱、 侧兜， 对， 啊， 侧箱往后面有一个咱们 兜， 对 trunk， 这就是后备箱， 啊。嗯， 我当时租这车是这个大滑翔，这大滑翔是最大号的。 嗯， 咱们待会儿再说这 有图吗？这个 有图吗？对，啊， 有。 来， 看一眼， 咱们看当时你租 这 大滑翔， 这可是工程啊，这可是。 来，啊，你 看 这 大滑翔是某一个车型是吧？ 对， electric glide 这个 啊， 对， 当时就这个，你看它前头等于是。有这么一个防风罩， 嗯， 防风罩特别管用，因为这路上就像你说这风餐露宿。 对，因为其实骑摩托有这经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看似摩托很酷， 嗯， 但是你那个骑的那个车速不比汽车慢多少， 没错， 所以它那迎面那个风啊，你没有挡风玻璃啊，其实还是挺 迎风流泪也哗哗。 对，再来两个蝗虫什么的， 这个 帮帮的， 啊， 头盔里边都淹水了，好家伙， 还好是在加州， 是， 嗯， 所以说这咱们回到这个衣服哈，当然行李这个衣服，就是说你不能多带。像女生哈， 嗯， 说想带着说花花绿绿的， 就是每天一套，不可能。 这 确实 不 了，这不太朋克，这事儿不朋克。 对，因为 朋克也不会这么干，是吧？ 没错，你想，你得带照相机，你得带至少带一双鞋吧。 对呀， 啊，鞋占地儿一般是。 对， 然后这袜子、衣服，这剩下的不说了，就是带着一人一个包，反正就是。完后面你还带点工具啊， 嗯， 是不是？这头盔啊什么的，这就反正这东西不少。 就是那三个小箱哪够装的呀？ 基本上就是。你得把那个压缩再压缩，就是你得专门为这个摩托车旅行设计你整个的这个行李的这个， 嗯， 就都是要把衣服折得很小 很小很小， 对，嗯，玩都有视频， 卷起来 整成小小卷， 对， 卷 成小卷， 跟羊肉卷似的那种的，嗯， 对， 你 要基本上跟这跟户外那驴友那个装备差不多 哦， 对，你得选择这种省地儿的好洗的快干的， 嗯， 这样 这几个原则哈，你看看你当时穿啥衣服，那身皮衣是吧？ 对。 哎， 这个就非常的标准的哈雷的装备啊，因为皮衣皮夹克的一个好处就是它 没有那么厚，所以它不会影响你的行动，但是同时它又挡风的效果很好。 嗯，很帅气，还围一头巾，戴一大墨镜，是吧？ 这头巾就是主要是 遮丑， 这汗流汗 哦。 这你想想，这太阳要是一出来，把这一身黑，这汗哗哗的， 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头巾其实多用的可以蒙住脸，就是防风沙什么的，包括紫外线对皮肤的侵蚀。 原因特别专业，多用头巾，多用它不能叫头巾吧，就多用的 一个脖套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之前徒步的时候专门买过这个装备，他们跟我说特别实用， 带松紧的那种， 对，还真是。而图案有很多种选择。其实，所以对从女生角度来看的话，既然服装搭配上面你做不了那么多的变化，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块不占地的魔术头巾来换每天的自拍的装备啊， 包括每次那个穿戴的时候它的样式啊， 对 啊， 你是绑头上呀，绑在脖子上呀，绑什么花啊， 蒙半边脸啊，还是怎么着，都有可能，对吧？ 简直了，我就是太替你 万能的魔术头巾。所以袁一不愧是对吧，时尚美妆的这个穿搭达人， 好好好好， 各种达人， 还行还行。 来来来，继续来看看我们的照片吧，好不好？今天我们有一堆的照片要去看，而且的话，对于这个加州一号公路啊，我们也找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咱们呢，先看你这个哈雷，好不好？ 好， 一会儿咱再看景儿，好吗？哎，这个提到了哈雷，我们想问问看，这个当然你怎么租的这个哈雷的情况？刚刚这个照片的时候啊，我很想问你这是干嘛呢？这跟着在交流啥呢？ 讨价还价吗？ 这公司叫Eagle Rider 哦， 就是 租车公司是吧？ 对，它是一个租车公司。你等于它等于是全线的哈雷，包括日本的车，包括美国本土的一些小厂牌的摩托车，它都有租。 哦， 对， 有一个专门的摩托车租赁公司。 没错，你可以选择，它价格还可以，就是一般工薪阶层都绝对可以接受。 你那款车价平均下来每天花多少钱？就所有费用，什么税费呀、油费就不算了啊。 哦，我记得当时好像结账的时候大概$2000吧左右。 哇， 八天2000美金。 对，八天带就是这车吧。因为 不到$300一天，就是1000多。 可是 1500吧，算它 一天1500不算少，可比租车可是没便宜，感觉 是吧？ 它是哈雷呀，同学， 也是个豪车啊。 我觉得可以接受， 是吧？ 因为它其实你不能说两个轮子跟四个轮子就一定要便宜，我觉得他们感觉不一样。 因为在美国吧，你主要是只要超过15迈，这个首先对你的驾驶要求是有要求的。 比方说 需要什么样的执 照？得有驾照。就是说他的驾照专门是摩托车驾照，因为当时 那国内的是可以用的吗？ 那游客就 对，这就可能留学生群体，比如说在那边留学的呀，完了、 就国内的摩托车牌就是那个驾照不行是吗？ 对， 做公证不行，必须是当地的。 对，你得主要还得考一个，去考一个他这摩托车 驾照，还得花钱是吧？ 对， 我看好像之前是$100吧，考一证。 对，考一证花钱，而且你还得通过他那笔试， 还有笔试。 对，那笔试， 这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嘛。 对对对， 对， 就是说对于交规先要熟悉，然后你要 没关系，我们请天意公布一下自己的微信号。这个收音机前，我们网上那头有，如果想要去自驾， 哎、对对对， 摩托车但是没法考照的，可以联系天意，让他带你们去。 没 那全网可这搜这不二兄弟啊，你就搜刘天意就行了。 是 这个就是算是一个坎儿，所以就是可能对于摩托车爱好者来说，你如果想去做这么一个事情的话，需要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对，对，是这个准备很重要。而且刚才就是说，这价格里它主要还含了这个保险，因为在美国它不管、就是咱们可以不说摩托车吧，就是说， 所有的机动车， 啥车？ 所有的机动车，其实这个价格里主要是保险。那当然保险你可以选，有最低的，也有全险的。就你根据自己的这个驾驶情况和自己对自己的这个， 我二把刀来，我来一全险， 我来一全险， 二把刀就别上路了，还全险，这闹呢，真是的哈！ 我这掉坑里了。 所以说，这个保险是一定要有，而且人家这个是强制要上的，是吧？ 对，因为这美国它这医疗特别贵， 就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万一出点，就你甭万一，你说你感个冒流个鼻涕了，出来去医院，好，你这好几千刀。 好几千美元、 是的， 对，所以说呢，这保险是花小钱，咱们这解决大 心在滴血啊， 对，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就说别人万一啊，就是说那不好听的啊，万一出点什么大一点的事儿，你需要通过这个国际转运，把你运回国内啊，对吧？这种 快摸不得。 没，就是说， 但是 你这个 万 一磕伤了，得要拉回来，你得回来治疗吧，哈、啊，这个费用啊，也得拆人家飞机的机舱， 一定是必要的， 对，必须要上保险， 所以说呢， 可以侥幸。 当时租这车的时候，他基本上他这个地方他全套他的服务都给你包了，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带，说我就一下飞机，当然了，你得有这驾照，说我就想租这一车，我想骑，从头盔到说这个、 连头盔， 哎， 魔术巾都有， 魔术巾，对。 来看看你当时租车时候人那个店里头啥样啊。我觉得这个店里头可是够全乎的，这是头盔的部分， 哇， 很漂亮。 对， 那个大小号怎么挑？挨个试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分你 还是量头围？ 有 XL 的，有这个 Triple XL 的， 哦， 这都有，从小到大，小孩的， 你的用什么号？ 女士的，我直接就暴露这个 头围，没事没事， 没事，脑容量 可以根据你的头围来估算一下你的身高。 脑容量还可以，对，像我一米八不到， 就按一米八四， 对 对，加上鞋加上头发一米八四， 加上头一米八二，对。然后呢，我当时戴的是大号 XL， 对 对，其实不算大个的，人当地人还有更大号的， 对 对， 像袁一姐刚刚说的，以为这都是得巨大块的， 对啊， 对，因为我身边其实有个朋友，就是那种1.9米大高个儿，然后快就是200斤，他就是平时老骑哈雷，他们有哈雷俱乐部在北京， okay， 然后他们就老干什么事儿呢？就从北京骑到海南， 哇， 对，就是干这种事儿，然后 还得百度吧， 我动不动我就老听他。就是看他朋友圈发那个，我今天又从车上摔了，他就不太安全啊，就老出问题。但是他也就是身子特壮，所以，但是刚才就像天意说的一样，你如果人在境外，你对于当地的一些规则呀、法规呀，包括医疗的设施啊，都不是特别了解，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就全险还是比较推荐的一个有保障的这样一种方式。 而且我也是建议一定得办那旅游保险。 嗯， 就是这个你但凡你有点小病儿， 对对对， 你去看病去，你有保险撑 着你，对，因为 对 对， 对，就可以帮助你很多。 你看这个在保险方面我们也注重了，而租车时候的一些规则呢我们也注重了，店里头呢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去挑选。你看这个店里边，我看还有美国地图啊， 就基本上你只要自己准备好合法的驾照， 对， 然后你到那边就都可以解决车辆以及配件的所有的问题。 对，他们这种哈雷这种自驾式的这种所谓一站式服务，你觉得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规范或一种标准了？就是你可以完全放心，去了以后马上可以提车就可以走人， 是 这么个情况。 就 是 当然了，你得提前嘛，你得提前预定，因为它网站都有。在你当然他们不像咱们这儿说微信支付哗就来了 啊，那是， 对，他们还是说就是说你可以先对刷卡预定，完预定了以后。到了那天以后，他有人接待你，然后他会带你看你的车型，然后呢这个车况，他给你做一个整体的介绍，然后你可以试用一下， 还可以试骑， 就是试骑一下， 对，你得感受感受这个车操控性怎么样，要不要换车呀什么的。 对，因为有这摩托车，它的有的这个座高啊，包括它这整个这个轴距啊，它都不太一样。你光从网上你可能感受不了， 也是出于这个安全性的考虑所在，对吧？ 对。 我突然又替您爱人考虑到一个问题，从女生的角度，就是因为我自己，我老公开汽车自驾，每天开400公里的时候，坐在副驾驶，我一开始走之前我会说，我说哎，你开不动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扛一扛哈。结果到头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帮他，我就在旁边副驾驶睡觉，然后睡了过一会儿，超200公里以后，我觉得睡姿不太舒服，得换一个睡姿，所以我就在想说。 他怎么熬过来的？ 对，就是在摩托车上没有那么多睡姿可以选择，没有那么多姿势， 哎， 得保持一个。 是的， 对，其实这个多虑了。就是说他，他当然了，我当时其实租这个车主要就是为了我们那位考虑 啊， 对 呀， 因为这是后面基本 坐长了、坐久了，一个姿势保持久了，肯定不 没错。他这就是带大靠背， 对， 首先是沙发座，特别特别舒服，他那个皮座，然后呢有 头等舱啊， 有扶手。 有 而且后面还有这个蓝牙音响控制。 哎呦， 你得，我跟你说，你别说那个，就是关键还是你媳妇儿性格好，真的没什么，没那么多事儿。这要换我说了，那我还不能在后座看 iPad 呢，万一我想看个美剧呢，是不是？ 而且关键 可以贴魔术贴贴我后背， 他不能睡觉啊，对吧？ 对对对对，这就是 他一睡着歪过去了就。 所以这种摩托车的自驾方式跟汽车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这个一定是两个人要共同去协作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一个人负责开， 这个、 一个人负责在后面睡的， 还要有充满挑战。 对， 而且可能因为你跟大自然在一个亲密的接触过程当中，它可以完全的全程在激发你的一个好奇和求知欲， 没错，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别的，可能你也不会昏昏欲睡。 没错，因为这摩托车吧，机动性也比较强，所以一路上基本上我们是看着就是。你觉得好玩的地方，你马上能停， 立刻就能停， 对，你立刻能停， 找停车位也没有 麻烦。对，因为你停车，你还得找停车位。 对对对， 对，所以。 就是机动性很强， 机动性很强，肯定各有各的好处嘛，对吧？ 没错。 那其实你看啊，这个骑哈雷也好，还是开车也好，都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路线的规划。你觉得这个开车跟骑车有什么差别吗？还是说我可以通同一条路线，大小路通吃？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当然摩托车就刚才咱们说机动性强，所以它可能有时候在城市里的，在这个小道啊什么的，就是它你有好多 可以钻， 你可能有新发现。 哎，对，这倒是。 对，因为汽车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随大溜， 而你停车的话也可能固定。 对，但是在美国，它这加州这边规划的都很好， 对， 所以停车啊什么的都很好停。摩托车也有专用停车位，城市里也有专门给摩托车停的地方 啊，这太好了。 对， 这一趴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当时旅行的这个初衷哈，以及这个怎么说服媳妇儿，怎么坑蒙拐骗媳妇儿。我觉得可以现在这一趴即将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大概透露一下，在这样一条一号公路的全程，你都设置了哪些城市的点，是去到是离开公路去到城市里面的这些站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在下一个半个小时的时候再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下。 哦，可以，没问题。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一路从 LA 去西雅图嘛， 就是从南往北走， 从南往北嘛， 就是左脚在海。 哎，左脚在海，回来本来想来着，结果后来真来不了了。这八天确实比较那个。LA 后来我们就途经那个几个小城市嘛 ，Malibu、Santa Barbara， 还有 Morabay， 然后还有这个 Ragged Point， 我后来到这个 Big Sur， 大苏尔， 对，大苏尔，这是很有名的景点， 特别的有名的景点啊。 Monterey， 蒙特雷， 对，蒙特雷，然后去了 Seaside。 Seaside 是什么？还头一次听说啊！ 这 Seaside 就是海的另一边， 海 边 另外一边，另一边。 Seaside 就也不是说海的另外一边，它就是海的边上。 是不是海豹滩那点地儿？那是那片吗？那是十七英里海岸线是吧？ 对，那可能是那块儿。这个我们就是这个摩托车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匆匆经过。对，我就大概捋一遍，就是说后来经过了这 Seaside 就到了三号赛，三号赛基本上就是离旧金山很近，对，就快到硅谷， 对，快硅谷了。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旧金山， 旧金山 啊，不是旧金山，途经旧金山，然后 再 过旧金山，然后再往北，对，然后 俄勒冈州， 经过这个北部小城，这个叫 Reading， 当时我们还纳闷儿说这地方 叫读书，叫阅读， 哦，就是 Reading 那个 Reading， 叫 Reading， 对。然后后来我们离开 Reading 以后，又到了这个 Oregon， 就是俄勒冈州的这个 Rouge River。然后呢？ 公园 对，待了一段以后，又经过一个地方叫 Eugene。 Eugene 对 Eugene， 我觉得这特别像 俄罗斯的名 字 啊， 对， 有点像， 有可能是有移民啊什么之类的， 有可能。 完后来到了这个 Springfield。完了呢，经过 Springfield 之后，到达波特兰。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 Portland。 啊，这个是俄勒冈州的首府城市吗？ 应该不是首府， 不是首府城市。 对，美国又特有意思，一般就是特名那地方不是它首府。 哦，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城市。 对，应该是它的经济城市。然后呢，这个 Portland 是这个嬉皮士的。 对对对。 对，嬉皮士比较多。 嗯， 这 hipster， 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喜欢。完到了这儿以后，哎，有很多景点，一会儿咱们可以展开说。 好。 然后呢，后来经过这波特兰，基本上就到了华盛顿州了。这个 华 盛 顿州 那个。华盛顿 不是那个华盛顿 DC 啊， 是华盛顿州， 是华盛顿州，华盛顿州。然后呢，到了这个就是365天、300天都阴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哪儿了吧？ 对对 对， 对， 就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么路线。 所以这个路线 对 从南到北还挺长的一段距离。 是啊， 但是一号公路的这个终点是从南边，从圣地亚哥开始。 对， 然后呢，北边是到旧金山那个地儿。差不多了就是吧， 差不多了，对，应该好像是我记得是一路，对对对，好像是到那边就结束了。 比如说你来了一个往上再延长线， 对， 哎， 就是一路到西雅图嘛， 对， 北京遇上西雅图嘛，是吧？ 真是啊，你要再往上骑点就到温哥华了就， 对， 对， 基本上就那边，因为夏天嘛，那边反正就是比较湿， 所以剧透一下第三部什么时候上映呢？ 是他演的吗？还是他导演的呀？真是。 哎，这样一条线路，我们刚刚大概把中间那些站点先剧透给了大家哈，稍后会详细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沿途的一些精彩之处。当然，在这样一趟旅行当中，我刚刚已经把女生疑惑的一些点提前的问给了天意，天意都非常对答如流，可见他这个准备工作也是很充分的。 对， 当然。一趟旅行很重要的目的地很重要，我们已经解决了，和你在一起那个人也很重要。为什么他媳妇儿会愿意说这么相对艰难一些的这个风餐露宿一点的这个旅程愿意和他一起来经历呢？也是因为天意是一个有特长和 技能和才艺的人，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下半段接下来的半点。整点吧， 六、啊、点 那个整点之后、嗯、我们回来要让天意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才能， 要露一手了， 好不好、 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叫做982魔力工厂， 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 哎，对啦，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可以参加我们相关的互动哈。我们这个页面下方可以有留言区，您可以把您对于刘天意他这样的一段旅行的一些个想法，包括您对于一号公路也好，骑哈雷摩托车也好，包括一会儿哈、啊、他的这个现场的演绎也好，你的一些观点，你的一些想法都可以抛过来。 你想去一号公路有问题就直接问，对吧？ 就是、 啊、这亲历者，还有什么比他更权威的？ 专家座堂啊， 对对， 真是哈、啊。 另外，新浪微博也欢迎各位搜索一下"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的话，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哈、啊，也来准备听一首小歌。歌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继续了解关于这样的一个一号公路自驾的体验是什么样子。 下一个整点记得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来看天意作为这个同时又是一个哈雷的爱好者、 哎、 是吧，同时还是一个音乐人、 哎、 看一看他给我们露一手 了不得，来听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温柔的奇迹。 直到。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llo， 我是袁一。 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播继续进行。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朋友们一起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位奇才啊。 就是又能骑哈雷 啊， 又能唱小情歌，对不对？ 还能够有创作，关键还能够博得他另外一位的芳心的这样的一位唱作玩家。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嘉宾的不二兄弟的成员，天翼，刚刚和自己的媳妇儿一起完成了一条美国1号公路的哈雷自驾之旅。 是是是， 我刚刚说了，这个目的地很重要，但是旅行的那个 partner，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重要。 是， 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让你下定决心说这一路不管天涯海角我就随你去了。 哎呦呦呦，这给你浪漫的， 是是这个浪漫的决定能不能下得了，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有个人魅力。 我要很负责任的跟你讲原因，2018年的春节是2月15号除夕，那么2月14号那天该怎么度过呢？是不是啊？ 我们家那位不会弹吉他，你知道吧？ 那能给你四个架也行啊。 所以我特别羡慕这种拥有一个会弹吉他、会唱歌的男朋友的这个女生哈。 这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样一位优质的男青年推荐和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网络那头的所有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赶紧。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去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听歌。 是的，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来听他的声音。 Come the music， 来欢迎一下刘天翼，等下我们再来自弹自唱，这首什么歌曲呢？先帮我们请介绍一下好吗？ 这首歌名字叫《自由生长》 啊，《自由生长》，来听听看。自由生长啊，赶紧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一首歌曲到底是讲个什么东西。据说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是吗？ 对，这首歌就是因为自由生长嘛，对吧？ 来，你对对前面说的行，前面有你的机位，来来来、 okay. 对，你那有话筒嘛，对吧？对，你可以坐那儿也行，挺好 的。他要先把宝贝吉他 先放下。哎， 那是那是非常，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还是更愿意有舞台的状态，是吧？ 对，就主要这个自由生长嘛，所以就是说就像骑哈雷一样比较自由。 嗯， 对，你的 通过这首歌，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个追求自由的追求这个怎么说呢，去探索世界的这种感觉， 是一种生活 出来 生活态度、嗯、 对， 嗯，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往你的左边再坐， 话筒挡住了你的小脸、 哎、 直接就全部挡住了，脸太小了， 脸真是太多来点不怕， 脸太大、 啊、 你知道吗、 哎、好好好、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在这一号公路的自驾过程当中带上吉他了吗？ 哎，还真带了， 你看看，我就说、哎 怎么带的？就一个哈雷，一个摩托，怎么拿吉他？ 媳妇背着， 是吗？ 那就连你别说睡觉了，连基本上你下车也下不了了，就是。 那你把吉他放哪儿了？ 就是说，所以就说嘛，我对旅行、对人生的这个探索，就是说这。首先音乐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旅行我还特别设计了，当时买了一个叫 backpacker， 对，它就是叫背包客， 嗯， 就是一把吉他，它很小。 不是乌克丽丽， 不是你今天拿这吉他是吧？ 不是不是，这可拿不了。 哦哦哦， 就你专门买了一把小吉他， 对对， 然后也不是尤克丽丽那种， 也不是尤克丽丽 那种。 那是它大概有多大？跟我们形容一下，有图片吗？ 就是基本上可能跟那个车的那个后备箱一样，就是我说摩托车那后备箱，可能比俩椅子稍微宽一点。 所以是能放进你的后备箱里面的吗？ 我放不进去，但是我就它特别有意思，正好那后备箱它上面有个行李架。 嗯， 我就把它挂在上面， 外挂， 对，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有一次堵车的时候， 太溜了，嗯， 完我实在是那车特别沉，你想让它堵车，它不像汽车四平八稳， 对对， 俩轮 一个脚， 对，我捞在垫地， 对 呀。然后呢，后来我说不行，我就靠边吧，靠边了以后，我就把琴拿出来，正好我就在路边上弹嘛， 然后挣了不少钱， 我也想， 开玩笑的， 没有，就是，所以这琴就很方便，因为它是旅行琴嘛，所以在旅行的路上也少不了音乐， 嗯、 是。 对， 这个很棒，就是旅行和音乐一定是绝配。 嗯， 没错。 所以你除了那次堵车的时候把这琴拿出来弹了一下， 嗯、 缓解了一下堵车的这个压力以外，还有在这个旅行当中多少次用到这个琴？ 基本上停了这个小憩的时候都可以扒了两下。嗯， 特别好的，可以去调节一下它的这种氛围哈。 哎，当时追上媳妇儿的时候用吉他了吗？追媳妇儿的时候？ 追媳妇儿，这琴可不够。啊，这琴声太小，听都听不见。这基本上这琴就是 电的，什么都是。 对，基本上这个琴还是给自己，因为我旅行的过程中积累的这些灵感， 嗯， 还有你所见所闻， 嗯哼， 我一般都会把它写到我的 歌曲里边。 对，所以当时我就是不会放弃每一个这个机会， 嗯， 所以它就像画家的画笔一样，就说你带着它，你可以把这些元素都可以get 到。 哦，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灵感来源于你的音乐创作跟你的路程的一种交融跟结合之后，然后你把它们都写在歌曲里边去。 没错。 所以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看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天意呢，自己是选择了用音乐开启一下你的旅行脚步，跟着自己的心爱之人一起呢去来一把哈雷的自驾，美国的加州一号公路啊，一把吉他，对对对，一把吉他，对，一大把， 来一把嘛，就很朋克嘛， 来一把哈雷， 说走就走的感觉。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太多顾虑，就应该这样子。那这样你呢稍微的回坐休息一下 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呢也要跟朋友们再去分享更多关于这样的天意他的哈雷体验哈。 好，因为刚才已经提前告诉我们在这些线路当中都停靠了哪些站点，就是城市加起来怎么也得有两个手都不太够用，对吧？ 这么多个地儿， 所以我们今天不太能来得及都说了。 嗯， 可是这中间这么一趟旅行，八天的旅行当中，哪几个城市是给你留下印象极其深刻的？ 我觉得首先 LA， 这个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去的地方。 对， 对， 就是洛杉矶啊。 对，洛杉矶这个文化首先很丰富， 嗯， 而它呢紧邻这个一号公路。 对， 就你刚才说的，它 圣地亚哥嘛。 对，如果你从圣地亚哥往上走的话，就是南加。一直顺着南加这个一号公路上走 的城县， 对 ，Orange County，Orange County，、嗯、这 Orange County 里有非常好的，就是 Newport Beach。 嗯，对对 ，Newport Beach 非常 非常非常美。 嗯、 然后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叫 Crystal Cove，、嗯、那个地方我们 啥意思？啥？大家 它叫应该是叫水晶湾，我觉得是、 哎、 我个人翻译，它是一个很小的港湾。不能叫港湾了吧，海湾， 水洼， 对， 太小了。 而且一号公路边上的这个峭壁很多，沙滩很少。 嗯， 就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而它的沙滩也很不错。 嗯哼， 所以说那个地方我建议大家这个一定要去。然后这个 Newport Beach 再往上就是 Huntington Beach 啊， 哎 ，right Huntington Beach 是不是在一些什么电影当中出现过？ 对，经常就是这个 La La Land 里面有没有 ？Right， 就是好莱坞的很多电影在那都反复出现过这些， 啊、是吧？ 对， 你看， 这非常美丽，这些地方就是说。它的这个加州的阳光就是橘色阳光嘛， 啊、对， 原来在歌里经常听的， 就感觉跟橙汁是一样的。 哎、真是，对，就为什么 Orange County， Orange County 主要就是因为它出橘子嘛，对吧、 嗯？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很有名。 嗯， 对。然后呢，这样呢，你再往上这个海滩，还有这个包括你刚才说的 Santa Barbara， right？ 嗯 ，Santa Barbara 这当地的这个好像有很多的酒庄，红酒还是不错的选择，是吧？ 对，红酒是、 嗯、 确实是加州的红酒，新世界酒确实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阳光，它的这个。这种活力在酒里的可以。 哎，刚刚我们好像落了一个地儿，就是从南往北走的时候，你经过了城县，经过圣地亚哥，再往北，应该也会经过那叫的什么叫中央海岸区，就是 Central Coast 这个地带吧？ 对 ，Central Coast， 对、 嗯、 这个地方经，我们可能很快就过去了。 嗯， 因为这个 Santa Barbara 这边，说实话，离 LA 近的地方人特别多， 特别多，容易塞车。 对，所以刚才咱们说了有些小镇嘛，对吧？ 嗯， 其实我们当时目的是。这毕竟咱们在北京嘛，人多，你知道吧？咱 我人去了。 你当时选择的就算是去到城市里面走的是一些就是近郊那样的线路，是不是？ 嗯、 没有去到城市最中心。 对，我就是、 嗯、因为毕竟还是以公路作为一个主线的。 对，就当时我记得你要说 Central Coast， 我经过一个地方叫 Morro Bay。 Morro Bay、 right、 刚刚提到过这个地方。 对， 嗯、 这个 Morro Bay 呢，当时这个地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块大石头。 嗯， 这大石头有三根烟囱。 三根烟囱， 对，这咱中国人到那儿以后就说：“我这还 这什么？ 我就先拜这叫什么插香拜佛，你知道吗？” 嗨， 它应该是个热力电站 哦， 它应该是个热力电站，或者是个什么，反正是个电站。 嗯， 所以它可能有这个三根烟囱，就是它是一个地标吧，应该算是一个。啊，那个也很美，因为它这个就是很突兀，在这个海边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天就是像天外来石一样。 嗯， 然后在这个海边上，你特别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这个海狸。 海狸先生， 对的， 对 你可以看到 海狸， 这是动画片里面可以看到的东西啊。 对 啊，天哪，这么多！ 这是海豹， 这个、应该是 吓死我了。 海狸应该比较小啊，对 对, 对， 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它的小环境， 哎， 它有它的小环境，它很静谧那个地方，它不像这些地方比较开阔。 嗯 然后呢，这开阔的这些海豹海狮，他们可能就到这 晒太阳。但是，哎，你不管它是海豹还是海狸，反正它是海洋生物吧？就这种东西，咱们平时在动物园里看到一只两只了不得了。 对啊。 但是你很难在某一个地方，就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么一大片，而且活得很惬意。 对对，他们在那晒太阳， 没错， 阳光浴 真的是很惬意。就那海狸给我印象特别深，它这上就在这水里啊上蹿下跳， 嗯， 然后呢，估计是捞了鲍鱼了。 嗨， 哎。他就在肚子上砸嘛，拿石头就砸，你都能听见他这个声音在这个山谷里， 好聪明啊！ 对，山谷里回荡。完，当时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海鸥就在这个我说这大石头哈， 嗯， 这边上飞， 盘旋着 ，对。这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这种水鸟非常常见啊，像这样的水鸟，而且的话还会经过一些比较壮观的路段，像是这种地带啊， 对， 像这种的桥区啊， 对 ，Bixby Bay。 嗯，都非常壮美的地方。当然，我还特别的，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夜晚你们怎么办？是不是也继续骑行，还是说会要休整一下？ 有几天，就是像我说，经过那些不知名的小镇，有的时候我们选择就是点到为止，吃一下，喝一下， 来过就行。 对，来过就行了。完了，所以这些地方，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夜行来着。对， 像这样的，算是基本上已经快到落日的时间了。 对，基本上快。因为但是我记得就是这个是在从好像是 Morro Bay 那边再去俄勒冈的路上， 嗯， 非常非常的没有进俄勒冈之前非常的平， 嗯， 所以这一望无际，你就感觉你要是说骑哈雷的话，那你就想要这种大直道，你就 啊、哦，速度与激情是吧？ 速度与激情，你就开了你就骑就行了，它毫无遮拦。 哦嗯， 对，一马平川。 你刚刚说速度与激情，其实你们之前好像也遇到了一个什么跟这个有关的一个东西，是一个餐馆还是什么东西？ 对，是一个酒吧。 嗯， 那个酒吧当时我们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 嗯， 然后叫Neptunes， 对， 这点 Neptunes Net 啊，是吃龙虾的吗？还是怎么样？ 它是 seafood 啊，就是海鲜， 对， 海鲜餐厅。 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对于。 哈雷骑行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必到的地方。 嗯， 因为首先咱们说了，在这个速度与激情，不光是速度与激情，在很多电影里都出现过。 对对对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首先它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嗨， 所以这个骑行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女生渴了， 嗯， 哦，对啊， 对，饿了， 补给是个 对， 算是这个途中的小驿站， 哎，有点像那驿站的感觉，嗯，所以它的食物提供的还是蛮不错的，质量蛮高的， 嗯， 而且它外面有一个露台，往旁边就是一号公路， 哦，哎呦， 所以这边取景啊、照相啊、这个小憩啊、感受这个加州的气候，这个享受阳光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憩的。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电影用这个地儿拍摄呢？ 没错， 取景地呢，嗯，是吧？ 对，因为它的公路一直在延伸，就很有一号公路的这个感觉。 没错， 对。 你看我们的这个网友们也在说，有一个叫做 TTING.Y 啊，他说棒棒的啊，这个看到了很多图片啊，包括视频。 就是很多人会，很多人心里会觉得说，我想去趟一号公路， 嗯， 或者对我也想，但是最后我只去了66号公路的终点拍了张照，所以就是想和真的。去做差距很大， 对， 所以像天意这样真正去做的是很值得敬佩的。 所以愿意给自己机会呗，下一次啊， 下一次，好的，下一次 必须得走一圈，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其实好多人都是从南往北走，咱以后咱来一次从南北往南的， 从东往西， 从东往西， 66好公路， 66来一趟，对吧？ 做好心理准备， 这没有十天半个月下不来， 必须要有很长的假才行。嗯， 说到这个假期真是吧，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嗯， 自驾一定要考虑到，因为刚刚讲了租车呀，刚刚讲了线路规划呀，包括中间的一些休息的选择什么的， 嗯哼， 你这车是汽油还是柴油？其实我不太懂，不太懂啊， 汽油 啊，就是汽油，对不起，漏气了，那汽油 香油也行， 好加吗？ 就好加。 嗯，路边它大概你大概多久要加一次油？ 我觉得美国它的基础设施啊，虽然现在比不上中国， 嗯， 但是 对外卖什么的电子支付确实是比不上， 对 对，但是它的城市规划还是 比较合理， 还是对，它是很有逻辑的， 它完善的比较早， 对，它完善比较早，而且它城市它是之间它有城市之间的协会， 对， 它来规划这些事情， 嗯， 完了它基本上都是在你开车的半径，就这个一，嗯，咱们这个半径就是说。你基本上一箱油吧， 嗯， 咱们说汽车一箱油，你大概 比如跑500公里， 对，500公里，在美国可能就是300-400 miles， 嗯， 那基本上在这个范围里，你是有很多家，至少10家以上，就是很多，而且一号公路周边这些基础是很丰富， 嗯， 这都是自助的加油， 对，基本上对美国不像咱们这儿哈， 对， 还有说服务人员 人力没有那么丰富， 都是自助加油， 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加油，你只要有信用卡。 嗯， 或者是你有现金， 嗯， 都可以结。就信用卡更简单了，你就在这个加油泵旁边，你就可以直接加。 嗯，那说我是不二兄弟，我是明星， 刷 脸行不行？ 你这也太扯了，人家天意并没有这个想法，这想法是你强加于他的。 希望未来能够成为音乐明星啊！真是 是是是， 那加油也得付钱。 我想着说刷脸就不交钱了也行， 居然没有跳进去这坑，真是。 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补给的方面，给汽油吃饱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对，嗯，对，这是应该是不会。哎，而且你到了那儿，基本上 GPS 你输加油站叭全出来了， 哦， 而且它你是往上走的，它在右手， 嗯， 对吧？ 哦， 往下走，它在左手， 嗯， 对，它都 给你规划好的， 对， 嗯，这太方便了。 对， 因为我看的时候，你个之前啊，给我看照片，嗯，我发现照片里边有好多张我就是匪夷所思。你像这张是几个意思呀？怎么这么荒凉啊？ 对， 你看这图是你拍的哈， 对， 你看人家网友拍的同样的一个座桥，这 不是 这怎么差这么多呀 ？PS 的重要性， 这怎么差这么多呀？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我是从南往北走 啊， 所以这视角吧， 角度不一样。 你想想，你骑上车，你能回头再给，基本上我在这停那儿一看，哟，这不是那个特别有名那 Bixby Bridge 吗？对吧， 嗯， Bixby Bridge， 嗯，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必须得来一张。就停这儿，因为我从南往北嘛，所以我那角度就是在那边。 嗯， 他那角度可能是他可能从北往南，他可能到那边，嗯嗯。 而且你拍的时间点，这月份它也不一样。 对 对， 还有一事儿啊，这桥好像听说是刚结构出了点问题。 对对对对，这个 哦，还好你去了。 对，还好我去了， 还好那会儿去了。对 对， 旅行它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就和你之前去的不一样，或者你就去不了。 就是啊， 没错， 除了这个 Bixby Bridge 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这个的叫什么 Rocky Creek Bridge， 也是1932年，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一座桥，老桥哈。 Story 对对对，这个1932年的一座桥。 啊，那像这样的一些个桥梁，你们当然在经过的时候会问啊，很壮观，毕竟高处嘛，对吧？ 对。 那其实更多的时间应该是沿着海岸线啪骑行， 没错。 有没有超速的时候？ 不对，超速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去俄勒冈州这个路上， 哦、 啊，一路这一马平川，非常平坦， 就是、 太没有。参照物 就不知道自己超速了， 因为这个摩托车它有一导航， 它导航怎么着呢？ 它不是导航，说错了，它有一巡航， 巡航工啊， 它一个 定速巡航， 对，它一个定速、 嗯。 然后我定完了吧，就光注意看这个两边的风景 了， 对，完了结果这限速这牌我没看见，这就是我想提醒大家。 别人我定好的是，比如80， 80，一般美国 都是80到头了。 它不是80，一般美国西岸应该是70， 70， 对，70。但是你可以不成文的规定，你可以开到15迈之内， 哦、 超就是超过 它一点没关系， 对，百分之多少它不会逮你，对、 嗯。 但是那天我可能就是。开到了一个弯道或者一个什么地方，它有限速， 有一个 六十， 突然间有段限速60。 对，所以说开车的时候你要一定要注意集中注意力集中， 你 要看它的这个，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交规 太美，它也有点问题。 就是的，总会这样 分散了驾驶的注意力， 所以你就被逮了是吗？ 所以我就被警察给扣了。 哎，就是这样的公路周边依然会有警察蹲点是吗？ 对，这些警察 不知道从哪儿冒是吧？ 对，不知道他就突然就是就跟电影里演的似的，就后面啵啵他就 哦就来了 就来了， 很吓人。 来看看你当时的情况啊！ 这还拍照记录了？ 他真记录下来了。当时警察在警车的后边跟着他，然后远处那是一个太阳还是月亮升起了以后，那是应该是月亮吧？ 好像是月亮 升起了月亮。对， 这么大漠孤烟直的地方，居然还有警察。 对，特别逗的就是，当我们解释了我们是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旅游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行了，你这个第一次，鉴于你第一次，这有时候警察如果你跟他沟通，就像你美国警察，他就很友好。” 嗯。 你跟他沟通以后，他不会就是很 刁难你吗？ 对，很刁难你，就是、嗯、然后他就直接说，哎，你这第一次啊，鉴于你这，你看这地方你不能超速， 嗯， 下回注意点。 他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没错。然后最后来了一句暖心的，就是 Welcome to California， 就因为当时我还没出 California，、 哦、 所以当时他就哎，你这让你作为游客来说，你这个心里就觉得。 我来跟你们说一个我的故事吧。 好， 这个故事我每次都会提到，就说到交规这个事情，在美国，在 Houston，、 嗯、 那已经是我那趟旅行，我从 LA， 然后去到了那个 新奥尔良。 对，新奥尔良也去了，拉斯维加斯也去了，最后一站是休斯顿，就飞了好几个时区，都是飞的中间。但是我到了一个地方就会租车嘛，然后那天呢，到休斯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就大黑天，虽然是夏天，但已经晚上。9、10点、10点多了，我们要去办入住，订的那个酒店其实就在市区，是一家四季酒店。 嗯， 但因为市区 Houston 这种大城市，它楼都很高，你在这个路中穿行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那个就是楼牌，就在找。然后美国的交规里面有一个 stop 这个牌子 ，stop sign， 就任何这 stop sign 你必须要停下来，不管有没有人，你要停够3秒。可是因为那个路口很小，已经非常晚，然后就掉以轻心了，又 没 有行人。我们就踩了一下，没有停够3秒， 嗯， 就走了。就像你说的一样，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嘣嘣嘣嘣嘣，特别大声，夜深人静，给我们吓坏了， 吵死了。 然后当时其实上是我们前面有一辆，我们前面有一辆当地的车，他过去了、 啊。 我们的宗旨就是跟着当地的车走，他过了我们就过了。 啊、 结果警察没逮他，逮了我们。我们当时停下来了，很紧张，你想大黑天的。然后其实美国可能有不成文的规定，是你。一旦警示响了，你得下车。 嗯， 就这跟哈雷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开汽车嘛、 哦， 你得出来。如果你没出来，长时间在车里待着，警察就会默认你自己可能有枪械，所以他也不会主动上前来找你，怕发生冲突。 我补充一句，一般这个是就是说，警察他不会让你，一上来就下，一般就是正常的就是叫 pull over，、 嗯、 就是你要 靠边停车， 靠边停车，对，靠边。我只要一响，一看见警铃。 嗯， 看着这个 灯了，闪了， 马上就得靠边、嗯、靠边停车以后，马上你把双手放方向盘上， 对， 不能动。 嗯， 你要一动，他就像你说的，他可能觉得你是有枪了，他真过来敲你窗户，让你把这个窗户 roll down， 你再摇下来。但是你不能在这会儿，你不能有任何动作，他让你干嘛 对对对 你干嘛。 对， 对 很紧张， 当时就很紧张嘛，就感觉哇塞，不会吧，要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不会把你逮起来、啊？ 我们就停在了旁边，然后并没有动，我们就开始找包里面的各种就是执照什么的，就没有。 这会儿不能乱动， 就不能动。然后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都是女警察， 嗯、 但是。都是这样的， 特别大块的啊， 就上来敲窗户了，然后我们就摇下来了，然后就说你们刚刚为什么让你们别动，为什么要动？ 我们说我们在车里也没动呀，然后就这个解释了一番，解释完了以后意思就是说你们刚刚这 stop sign 没有停下来，然后你们把所有的什么租车的那个手续，然后 驾照 然后护照全部通通拿出来，然后所有都解释完了以后啊，就告诉你说这个他其实并不会说重罚你，他跟德国还不一样，德国你犯了事儿就是罚钱，没什么可上 罚的，很重， 比较死板是吧， 对，就比较轴，但美国就真的你可以跟他解释你不是故意的巴拉巴拉的，他也就让你走了，但是这个就是被叫下来的那过程 比较吓人，是吧？ 对对对， 打那之后是不是就再也不会说见着 stop sign 不停了？ 不会了， 就这一次就够了。 比如说停三秒，停三秒就行， 真的 该停多少停多少。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各个地方你要入乡随俗去提前做功课到它的各个的法律的这个条文。 没错啊，听到这儿我们真的会发现，其实自驾起来真的挺不容易的。刚刚也无论说是咱自己的补给呀、行李呀、出行准备呀、现在规划呀什么的，但其实呢，还有这样的一段小视频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刘天一。跟他家那位啊一块儿自驾的时候，这个啊怎么能够让我们开心的浪漫的看一段，包括怎么能够让我们会发现他们俩特别晒幸福那段。 对，就是你看这个自驾哈雷音乐旅行，明明是 CP 一起完成，今天居然只来了一个人。 对对对， 我很怀疑是不是您爱人到现在还在家里面养伤，心里的伤。其实没有啊，其实过程非常浪漫，对不对？我们终于可以有图有真相的一起来看一段视频了。 来，我们看一段当时他们这样一个回顾，好吧？时长大概有四分钟，叫做这个八天的哈雷骑行之旅，来自于刘天意跟他那位来。 这儿，你看帅不帅？想不想抱着他睡一觉？ 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Shake the World 啊，能够让我们把音乐和旅行结合起来。今天呢，由刘天意帮我们来去搞一搞这种的哈雷骑行之旅啊。 对，就是所有用的那个动词都非常的随意，就是来一把呀， 来一把，对啊， 来一把。 欢迎一下不二兄弟的成员 刘 天 意， 大家好，大家好。 对，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一的旅行的板块，左右巡航，我是常小航。 我是袁一，很棒。今天来的这位嘉宾，他不仅会规划线路，会骑哈雷，因为哈雷不是每个人都会骑，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他会创作，有音乐的元素在，所以这样的旅行注定就不会是孤独和寂寞和无聊的。 感觉好好惨， 因为你要骑摩托，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真的不能接受。跟你说，你媳妇儿真是好人， 她还能背着吉他走，对不 对？ 这太完美了。 所以我们刚才在上一个半段结束的时候，看到天意他们自制的用 GoPro 拍摄的这个视频，确实感觉到这8天的行程里面是充满。就是年轻人那种活力的， 特别的就是刺激别人，刺激那些单身的。 对对对对，就很就我吃到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你们的狗粮了。 对对对，愿意晒狗粮。对，那当然了，这个还是说回来哈，关于这样一次旅行，基本上可以说是完美的，能够有始有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计划，自己毕竟是以音乐创作为主，对吧？ 对 啊，你看自己刚刚也弹了，也唱了啊，也来了一把这个， 来了一把这个。 那未来的规划，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旅行？ 最近有没有旅行 计划？音乐这种东西。 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不二兄弟嘛，做这个组合，我们现在 你那不二兄弟到底是谁和谁呀、啊？到底 是你和谁？ 是我和我的搭档靳宇 辰。搭档靳宇辰。 对，宇辰。 嗯， 我们有时候叫他女神。 女神啊，靳宇辰 男神，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男的。 我们下期见。 预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 我们今年不二兄弟准备，就是因为咱们美国这边房车比较好，我们就想去积累一些素材。其实我们也想在国内、中国也做一下。 哦， 对，我们玩房车， 房车旅行， 房车旅行。 其实像房车啊，还包括其实 MPV 这种车型，以前很多老牌的乐队他们都会使用这样的车型去一边旅行一边做音乐的巡演。 对、啊、 对，路演嘛。 对， 所以我们 是很有感觉的。 今年有这么个计划。 两个人太少，加上我们俩吧， 可以 带着 一波 人组合怎么样？ 对、 啊，我们来帮你巡演主持怎么样？哎，这位朋友，哎，这位朋友， 就直接 就是直播了，就是直接 可以啊，没问题啊， 对，绝对可以。 回头咱们也开着咱那移动直播车玩玩呗， 可以 是吧？ 对，其实是可以的。包括你在之后的房车旅行当中，如果我们正好是周一的节目的话，或者你可以给我们拍一些视频的东西，你在路上的一些东西，直接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对对， 没问题。 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想看到这样的一些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的旅行当中的一些计划，还有一些个现场的那种东西啊，一定现在此时此刻一边听的话，一边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982魔力工厂。你知道这个就是心随所心向往之，然后行动去跟上这个事情。你可能会说到就是假期不够啊，或是你的预算不够啊，种种各种的理由。但是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像天意这样真的去动起来的达人，他们行走在路上，不仅能够感染到你，其实你从视频上来看，可能也一部分弥补了你去不了的遗憾。 是， 你感觉自己好像假装去过了。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视频的呈现，所以真的我们可以就是来自神游，假装在那里。其实未来还可以来做 VR 的旅行啊，是 MR 的这种旅行的过程都可以，有可能呈现出来。3D 已经过时了，对吧？我们要看的是那种虚拟现实中的现实。能够我们真的去沉浸在里边去体验一把，像游戏都有 MR 了，就都能够是那种把真实的还原到自己的所在的这个场景里边去，那么为什么旅行不可以啊？完全可以，有可能呈现哈。所以未来我觉得技术不是问题，只要我们心里所想，咱们就可以去体验一把，玩上这么一圈。房车旅行到时候就看你了。 可以可以。到时候直播啊。 直播直播。 没问题、我们可以视频连线。 是。那当然了，这个其实还谈回你这不二兄弟来，这个刘天意、靳雨辰这两位是通过怎样的一次旅行，你们两个就相遇相知，然后 确定人家是在旅行当中，那怎么感觉像最后 对吧？ 现在有点混搭，就是好像是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 对，刚刚说的好好的，我感觉他媳妇儿。 我说的是他，我们其实是 兄弟嘛，对吧？ 对，当时我们很巧，因为两个都是来自北京。我们当时在美东有个十校联演的时候， 什么东西联演？ 它是十个名校。 十家学校。 说说吧，你是哪个名校出来的？ 嗨，我是约翰霍普金斯。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家音乐学院是吗？ 对， 其中的一个音乐学院。 对，我约翰霍普金斯的 Peabody 音乐学院。我当时在那儿求学。然后呢，我搭档他是在 Wharton， 他读的是沃顿商学院。 商学院。 对，就 这个真的是名声响当当。 对对，沃顿他商学院有名，到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个学音乐的和另外一个学商科类的，怎么能够凑合到一块儿去玩音乐呢？ 哎，他呢，他学商，但是他特别喜欢传统文化。其实我 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咱们现在都提倡这文化自信， 对呀、 对吧？文化走出国门。然后当时我们俩就是说，哎呀，我那天就是那会儿北京哈、就是特别怀念北京，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大北京》。 哪一年的事儿？这是。 这是2014年的事儿，估计 啊，2014年， 对、 没有很早， 对，2014年、2013年的事儿。然后后来呢，这雨辰他也去了做这十校联演，他给我开门，在到了以后他 在后台， 对，完我路上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哎，你也是北京的？他说对，你这个哎，我就问他，我说哎呀，今天要有人打快板就好了， 啊。 对，我就这么问的，因为我 大北京， 对，想要大北京，我就想 快板那么一打呀，别的咱 不 跨， 对， 跨一跨咱大北京， 是吧？ 够了，够。 那是天津，那是天津 快板。 对对。 然后呢，他就哎，我其实我自己带了一副，是我爸当年打快板的那个。 哦。 他打，我们当时合作过，就是我和我父亲吧，就是我弹布鲁斯，他打快板。 巧了， 哎，巧了，所以当时我这印象特别深刻，我就说这个结合应该是可以被中美观众都可以接受。所以当时我就 这么有自信呢。 对， 美国人听得懂这个吗？ 美国人他对你的中国的文化他是好奇的。 咱也是一种，咱一种 rap 的形式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咱们的中国 rap 嘛。 后来我就说，我就这么跟他数落了一句，我说哎呀，这要是有人来就好了。哎，结果他就滴溜他就从那包里他把这快板拿出来了。 哟， 就这么巧。完了他说我今儿就是那打快板的。完了我说你别逗了，你真的假的？完了结果我们俩就这么着机缘巧合，在后台当天晚上十校联演，我们俩是第一次一起合作， 立刻就合作， 就是立刻马上随机的， 就立刻一见钟情，看对眼， 就现组 CP。 对， 这是 靳雨辰也很随性，他就拿出不是那个随性啊，就是说他很。就是 随便，不是那个， 也不是随便， 是 freestyle， 对 freestyle 啊，这样， 他完我们马上就合作了一个， 那天晚上观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在哪儿演的？ 当时是在华盛顿。 华盛顿， 对 ，DC， 在 DC， 美国首都， 美国首都在应该是 Georgetown， 当时在那个有一个大学， 嗯， 对，当时他们的那个 hall， 嗯， 我们在那个礼堂里演， 嗯， 有大概有2000人左右。 当时的反应怎么样？ 当时的反应就是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对，我记得特清楚， 哦， 对，有好多人在那儿就是。 挺逗，感觉 对，就感觉就是可能给留学生群体带来了一个，哎呦， 就是听觉刺激啊， 对， 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形式， 对， 所以当时那底下看的人都是留学生还是说美国人？ 有一部分留学生，有一部分这个可能留学生带来室友啊，朋友，美国朋友啊， 有， 啊， 当地人有这， 对，当地人也是，当时觉得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 太厉害，就是这是我们中国 B-box， 对， 中国， 因为他这个，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怎么说？他有好多表达方式嘛， 嗯， 说唱。 你们合作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大北京》吗？ 对，《大北京》 加立刻加入了快板的元素。 对，这也是我们后面要推的一首歌。 那你们之后在创作的时候会刻意的，会专门把这个元素放进去吗？还是说跟着不一样的风格来？ 我们基本上就是，当然我们挑一些流行语，找一些话题。 陪你去看流星雨， 流行雨 啊，流行雨啊，唐山味儿都出来了，真是。 比如说去年咱们这秋裤这梗就特别火， 怎么个秋裤的梗？ 对，这秋裤大家就说这个是吧？ 去年冬天冷， 这穿着秋裤不得关节炎吗？ 今年冬天才叫一个冷的， 没错， 但还不下雪， 今年冬天冷不下雪， 对， 天哪，有了这首歌以后，简直妈妈都要开心死了，因为有一种冷叫做你妈妈觉得你冷， 对， 没错，我们这歌当时也写的是这个，有一首歌我们。主推的一首歌叫《红秋裤》， 我的天哪，还是本命年穿 的， 没错，因为 谁属狗呀？这个这首歌送给你们。 这根据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说每年都有20%的中国人是本命年。 啊，对对对，每年 这还用叫不完全统计？ 这已经很完全大数据了，这已经。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根据这大数据，我们就写了这么一首歌。 嗯， 哎呦，咱们先听听呗， 先 睹为快怎么样？ 咱们就赶紧先看看这个刘天意和靳宇辰俩小伙子，这俩兄弟组的这个不二兄弟带给我们这个红秋裤这个 MV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哈？ 赶紧回去推荐给身边属狗的朋友们。 来来，祝各位朋友们来看 转发啊！ 对对对， 送秋裤。 啊，真送假送啊！这个，来看看这快板怎么打的。 我真的很想唱快板那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 这红秋裤， 秋裤一送送一打。 记得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这是在慕田峪长城吗？ 是的， 对， 真是， 嗯，对， 全球最受欢迎的中国旅游目的地。 嗯， 主板这么长时间哈。 穿着秋裤我迈大步，走在街上你们谁敢说个不，谁冷谁知道咱关节扛不住，要想活出范儿咱就得穿秋裤。 快递哥在门前留下一张地图，上面记录着如何寻找我的包裹，骑上我那粉红色的二轮女车，匆匆忙忙踏上了我寻宝之路。那北方的寒风吹得我手最冷飕飕，给我的红秋裤，我的生命开启了神奇的旅途，穿梭踏着南极探险贝加尔湖，穿梭踏去三亚大理马尔代湖，那赤道的热浪靠得我手最滚烫烫，我 小红秋裤，妈妈给我的一条红秋裤，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像夏威夷花香的温度，把爱的瞬间留住。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妈妈给我的一条红秋裤，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像宇宙大爆炸的速度，把思念变成全部。 仅以此曲献给全天下的父亲母亲，还有没有穿秋裤的朋友们。 真是啊，这样一首歌曲道出多少人的这种心事，还有这个伤痛的经历。 秋裤它不有代表性，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红秋裤。 哎，关键这个秋裤它唱的就是一种妈妈给自己的爱和关怀， 也可能是爱人给自己的爱。 对， 他会送红秋裤。 就我觉得跟你说，只有老夫老妻会给你送什么红内裤、红秋裤， 对对对， 是不是？你看 get 到我的点。 送给那些本命年里面的好朋友们。 对， 对， 对， 对、 啊，没错。那年正好不是，应该不是我本命年，但是就是红嘛，中国红嘛， 对 元素。对， 对， 对。这什么时候都不会淘汰的， 对，什么时候都不会淘汰。 刚刚我们在听这歌的时候还说呢，哎，这歌可以来一个 remix 版的啊， 还可以出一个小航的费玉清版， 还可以出一个袁一的女生版的， 女生版，好好好，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我完全不穿秋裤，我字典里没有秋裤这两个字。 他现在还都是短裤呢，此时此刻， 短裤热裤，对 对， 对， 对，因为直播间比较热啊， 对对对， 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一首歌曲，可以千人唱、万人唱。 对 吧，对， 每个人 会找到自己的共鸣，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特别的好。 我们当时也是想把这种你想我们在海外留学 啊，对呀、啊， 当时就是对这个妈妈，对这种 收礼包裹， 对。后来我们回来以后发现，哦，满大街都是快递哥呀， 嗯， 所以第一句嘛就是快递哥 啊。 当时我们也是想回馈一下这些社会工作者， 嗯， 我们在视频里有保安呀、有这个 各种干行业的工作，也有工人是吧，嗯， 对。还有老人呢，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家庭价值观，我们认为 是一个融合的， 对， 很积极正面的一个东西。 对， 对，因为在你说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它也有同样的家庭价值观的体现、在中国这个比较有特色，就是咱们这秋裤。 好吧， 所以其实天意刚才也讲到，他很多就是音乐的灵感会来自于旅途当中。你大概一年会给自己规划几次旅行？ 其实我也是坐班啊，我也是坐班上班。 你别坐班的，据我了解，你就没有几天在家的时候，全在路上。 非得瞎说什么大实话？ 对对对， 我这是坐班， 他得要去巡演。嗯、哎 对， 对， 一般巡演都是在美国这过年的时候，也是咱们中国年 啊、 哎，这边基本上东岸、西岸的这些大学，这些学校。 还都是华人群体， 对，华人群体，然后他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些商会啊，有这些、对，他有一些活动， 有一些文化认同感， 对、我们就是说文化自信嘛，文化带出国门。 你看这意识给他集中的哈、所以说你看这个，你是通过你和你的兄弟靳宇辰这两位一块儿进行相关的创作，有巡演，用音乐带着自己一块儿去旅行，好像把你家那位给冷落了。 所以这不是用一号公路的八天的旅行 找过一回是吗？ 呼呼的吹呀，那 叫。所以你看，这个旅行啊，跟他的生活是完全分不开的。 对， 这也所谓到底我们这个节目是一种这种状态、生活方式。对 对 对。那当然了，这个时候咱们还要聊回来哈。现在来再看当时的一些作品，那肯定有一些新的发展。那刚刚提到的说快递哥，这个。你还有一些对于他们想唱的东西是吗？ 是有一些新的创作吗？ 最近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都在，就是说工作生活嘛，对吧？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作品，把我们的这个各种生活的细节、各种对生活的体会，我们要搁到我们的作品里。 各行各业的人们， 对，我们就是我们去体验生活嘛，刚才说了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嘛， 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些东西， 本色的东西， 本色的东西，没错， 太好了。当然今天呢，其实我们毕竟音乐和旅行的一种结合啊，我们还是要聊回旅行来，对吧？刚刚还提到了房车，这是下一步的旅行，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在通过房车旅行当中，未来跟音乐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结合体？ 有，就是一直想说在这个房车里做个录音棚。 房车里移动录音棚， 没错， 哇哦！ 就像你们这转播车，应该里头也有这样的设备，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无论 到处出租。 对，你像这个中国现在可能也有，我看也我也看大街上有开的，就是说采风嘛，对吧？ 啊，对呀， 这样你吃住。 在一个 车 上面就可以完成了， 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你的 素材捕捉完了以后，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 没错，你立刻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现在这直播是不是就是很快？尤其是中国这个大江南北，中国这么大，对不对？包括美国也是，这个国家都非常的体量很大。 哎、我见过那种音乐人在旅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把自己这个关在一个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完全大自然状态上去采很多的音乐素材，然后回来出一张专辑的。我觉得天意，你可以做一张专辑，是诞生在旅途当中的。 可以， 因为你这设备都有了，然后你这素材，然后不停的采集丰富，然后你的创作 交给创意费， 来快聘请我给你们当企宣 创意总监， 创意总监绝对是， 对对。所以说啊，之前还说呢，哎呀，咱们这下了节目之后，一定要再聊一聊，能够什么新的创意，就这个机会不容易哈，能够见一面。其实我觉得机会很多，未来这个创意在我们的路上，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呈现出来。 对， 没错， 对，太好了。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机会，跟天意一起呢去交流他的旅行、他的音乐故事、他的一种创作，跟不同的人一起进行不同的这种旅行的状态，能够很引发很多其他的我们的网友们、听友们的一些个通感，就可以未来也可以像他们这个这个夫妻俩一样也好，还是兄弟俩也好，来一场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体验的旅行， 带爱人去一号公路旅行，然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去找一个 房车 对吧？ 对， 窝在车子里。 没有问题， 没错， 对吧？一边采风一边做一个专辑，作品就出来了。 是的，是的，而且 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划分。 哎，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对。 有时候越模糊可能就容易越接近，因为你当你把生活跟工作融合在一起了以后，像这样的一段人生的旅途才是你真正想要去追寻的一种梦想所在的目标。 是的，再一次感谢天意今天来给我们节目当中两个小时哈，分享自己的行程。 谢谢袁一，谢谢小航， 谢谢 天 意， 谢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呢去关注一下不二兄弟的他们的近况，去关注一下他们更多的作品。 没错， 也希望天意以后有时间还可以来我们节目做客。 好的， 是的。那么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当然了也不要忘记一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 今天的直播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常小航，再见， 拜拜 拜。